读一次，好不好？以弗所书第二章八到十节，我们一起读来。我们原是他的，对不起，来，这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我们都晓得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九节这一段的经文里面讲到，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以前，还没有认识上帝以前，我们本来是属世界的，我们本来是死在罪恶过患当中。那上帝让我们活过来以后，上帝让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以后，我们的经历就不一样。就像我们刚刚所唱的那一首诗歌，我心里面有极大的喜乐，自从耶稣来住在我们心中以后，耶稣住在我们心中以后，在我们的生命中做极大的改变的工作。那这一节的经文，这一段的经文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成为神的门徒，成为神的儿女以后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要做工作。我们都知道，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基督徒的生命，下一章来，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呢，是由一连串的被工作的经历来串成的。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就一连串的，上帝一连串的在我们的生命中工作当以弗所书第二章这里讲到，我们原是他的工作。那工作这个词呢，在英文是叫 workmanship。保罗一定知道，耶稣基督原来是一个木匠他在还没有出来传道以前，他是一个木匠。那木匠在他的家里面，当他要把一个木头做成一个有用的器皿的时候，需要做很多的工作。那保罗在这里呢，借着这一个词来告诉我们说，我们每一个人也就是如此神要在我们生命中做一连串的工作。当我们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以前，上帝已经在我们的生命中工作，但是那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认为我是自我奋斗，我们认为这是我自己在走自己的路，我们认为是我自己在求生存，我自己在不断的成长。但是当我们认识耶稣基督以后，我们整个人生观就不同。我们人生观的改变呢，就是我知道说，原来上帝在我还没有认识他以前，他已经认识我。原来上帝在我自以为我是靠自己在生存在奋斗的时候，上帝已经在掌管在管理我的生命。而当我们认识耶稣基督以后，我知道我是属神的人，我是属基督的人。那上帝继续在我们生命中不断的工作，他借着我们所接触到的人，我们的父母亲，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子女，我们在教会中所遇到的牧长，遇到的同工，遇到的弟兄姐妹，我们所遇到的好朋友知己，对我们有帮助的人，或者借着你的敌人，借着仇视你的人，借着欺压你的人，借着那些与你不和的人，上帝都在我们的生命中工作。上帝也让我们在生命中遇到许多的事，有的事是好事，有的事在人看起来是坏事，有的事对我们来说觉得这是不幸的事情，有的事情对我们来说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事情。那上帝借着各样的事也是在我们的生命中工作，包括上帝也借着这次美国大选 的结果，这件事情也要在我们生命中工作，让我们学习如何来面对一个局势的改变，来面对一个可能的社会风气的改变，可能整个文化环境的改变。上帝都在我们所遇到的任何事情里面，上帝来做他的工作。上帝也让我们所借着所读的书刊，你读到的一本书，读到的一个刊物，读到的一篇文章，或者你在网络上，在微信上，在博客上，或者你在现在还有很多不同的新媒体上面，你所看到的文章或者文字上帝借着这些文字也在我们生命中工作。各位来参加主日崇拜，参加主日学，参加查经班，各位参加一些联合的聚会，参加一些各样的特别的训练，上帝也借着你所参加的聚会在我们的生命中工作。可能有一句话，可能有一个观念，可能有一个思想改变了你的 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上帝借着我们所参加的聚会在我们生命中工作，上帝也借着我们人生中的悲欢离合，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我们的悲欢离合从人来看这是悲欢离合，从上帝来看这是他要做的工作。我们是凡人，我们生活在世上，我们在肉身活着，我们一定有我们悲欢离合，或者有所谓生老病死，这是人生必然遇到的常态，这是正常的常态。在这一些我们人生中必然的遭遇当中，上帝同样的也在我们的生命中工作。那到底上帝怎么在我们的生命中工作呢？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也讲到香柏树，这是造圣殿的材料。圣经里面也讲到皂荚木，各位知道皂荚木是什么吗？皂荚木是在旷野里面的，就好像中国西北的叫胡杨树一样啊。皂荚木是在旷野当中生长的一个小树，这树干很细啊，它的植料很差，但是上帝却用皂荚木来做他们做约柜的，抬约柜的那个杠子呢是用皂荚木做的。香柏木是在黎巴嫩以色列北边，是在山上的非常贵重的树木。那上帝借着我们每一个人都像一些皂荚木或者像香柏木一样，但是上帝却使用这些原木来造成他要做的材料。有的树被造成像我们的讲台一样，像讲台一样的很华丽的，或者是很好的一个讲台，或者造成喝圣餐的杯子，他们以色列人在饮用的时候常常是用木头做的。那如果这些树木没有被雕琢过，它只是一个原木，即使它像香柏木那样的贵重，即使像皂荚木那样的粗细，但是如果没有被精雕细琢，它们只是一个木头而已。但是当他们被雕琢以后，他们就可以成为合用的器皿。那同样的，上帝也要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做同样的工作。好，我们看到在刚刚所读的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上文，我们读圣经注意上下文。那以弗所书第八章到第二章八到十节的上文，首先先讲到说，上帝在我们生命中，首先他做什么样的工作呢？是做出死入生的工作。我们原来是死在罪恶过患当中的，那上帝让我们可以活过来，他让我们跟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那前面就讲到说我们属灵的地位，就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上帝为什么要在我们生命中工作呢？因为他先让我们从死里面可以活过来。各位会说，我以前是死的吗？我以前那么可怜吗？在神的眼中，当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就像是一个与神隔绝的，我们属灵的与神本来能够相通的功能已经死了。我们有思想，我们有我们的意志，有情感，有我们的选择，但是我们那时候的思想、意志、情感跟选择是以人为主的，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是随从今世的风俗的，是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的，但是我们并不自觉，我们觉得这是我的能力，这是我的聪明，这是我的智慧，这是我自己的选择。事实上我们是死在罪恶过患当中，而这个罪恶过患有一些是明目张胆的罪恶过患，有一些是隐而未显的。但是当我们没有认识神以前，我们没有办法意识到说原来我是死在罪恶过患当中，我们随从今世的风俗，束缚空中掌权者的首领，是可恶之子，是可灭之子，是跟世界上的人所有人是一样的。但是因为神的恩典，让我们可以跟基督一同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就像我们在受洗的时候一样。当我们受洗的时候，代表说旧的我已经死了，然后当我从水里面上来的时候，我与耶稣一同复活了，而且我一同升到天上。升到天上代表说我是一个属天的人，但是我活在世上。我虽然活在这一个罪恶的世界，我虽然活在是一个文化社会风气不断变迁、世风日下的社会，但是我是身份，我的身份是活在天上的，我是属于天的子民，我属天的子民住在这个罪恶的世界当中，我用属天子民的品格来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做光做盐，来活出基督美好的见证。那这是我们基督徒的责任。 我相信各位经过这次美国大选以后，我不知道在座各位哈，刚刚我在听祷告的时候讲到说，希望神能够化解我们当中的愤怒，或者化解我们当中一些隔阂。我知道这一次的美国大选确实使我们啊很多弟兄姊妹或者很多基督徒啊产生一些可能隔阂或者一些争执，但是各位知道，无论任何一个人做美国总统，无论任何一个人做罗马帝国的皇帝，当耶稣在世的时候，罗马帝国是无神论的，或者罗马帝国他是把皇帝当神的，把人当神的，他们是敌对教会、逼迫教会的。那时候社会风气非常的奢侈、贫富悬殊，那只有罗马人才是公民，其他人都是奴隶的身份，是社会地位不平均啊，社会空气非常糜烂的，贵族的生活非常的腐败的，他们男女关系非常的可怕的，同性恋是合法而且盛行的。在当时的社会当中，基督徒耶稣基督带来天国的福音，耶稣基督告诉我们，在登山宝训里面告诉我们天国子民的品格，耶稣基督让我们知道说，我的国不在这世界，我的国如果在这世界的话，我的子民就要为我征战。我盼望各位啊，没有因为这次选举的结果彼此征战啊。耶稣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如果我的国属于这世界的话，我就要率领以色列人来跟罗马帝国征战。但是耶稣从来没有这样做，他可以差遣十二营的天使来，但是他不要这样做，因为耶稣基督借着爱、借着恩典、借着饶恕、借着怜悯、借着公义、借着天国子民的品格，来胜过当时的罗马帝国，胜过当时的政府，胜过当时糜烂的社会风气，胜过贫富悬殊的那种光景，胜过当时男女关系非常随便的那样的社会的风气。我们是天上的子民，上帝使我们出死入生，无论将来社会风气会如何，无论将来文化环境会如何，是不是会重新又会有所谓叫做 anti-establishment， 就是反建制的这样的一种潮流啊，会在兴起，我们不晓得。但是我们只知道说，作为基督徒，我们作为教会，我们作为天国的子民，在这社会的风气当中，在今世的风俗当中，我们要与众不同，我们要让众人看见说，在教会里面有一群属神的子民，他们是与主耶稣基督一同复活了，一同住在天上。既然一同坐在天上，同时也在人间，在人间活出天国子民高贵的品格，活出天国子民男女关系的正常的关系，活出夫妻彼此相爱的那样的见证，活出啊父母亲尽责、子女孝顺的、有礼貌的、有教养的家庭的子女。我们要让众人看到说，我们是属天国的子民，这些天国的子民跟地上的子民是不一样的，让众人羡慕，让他们愿意来探讨、来追寻说，为什么你们的家庭能够如此，为什么你们的夫妻能够如此，为什么你们的男女关系能够是这样健康的关系，为什么你们啊可以有教养，为什么你们可以有思想，有你们的价值观，而不会受社会风气的影响。我盼望我们是活出这样的见证来面对这次选举的结果。好，这只是题外话哈。啊，刚刚这段经文主要是讲到说，我们啊，神在我们生命中所做的第一个工作，就是让我们出死入生，让我们从与神隔离的死的光景当中，成为一个活泼的、健康的、成长的生命，是一个能够跟神相通、能够跟人相通，也能够跟己和好，能够跟人和好，也能够跟世上的事物，包括金钱、包括权势、包括任何的一些权利，我们能够建立一个正常的关系，与神、与己、与人、与物都建立正常的关系。这是上帝所做的第一个很奇妙的工作，就是让我们能够出死入生。那这是我们在重生得救的时候，上帝做了这样的工作，让我们从一个死亡的光景中，属灵死亡的光景中，进入一个属灵的啊生命的啊成长的过程当中。而我们信主以后，上帝同样的继续的在做工作。好，上帝所做的第二方面的工作是什么呢？就是让我们从脱离以自己为中心，而进入到靠恩典。以前我们靠的是自己，现在靠的是恩典。第八节、第九节我们比较熟悉了，我们再读一次来。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你看到这里讲到出于自己，讲到有人自夸，讲到出于行为，那这是我们社会上的，这是我们的文化，中国的文化、西方的文化、希腊的哲学，都是啊教导我们要以自己为中心的。我们靠自己的，我们看下一章哈，我们习惯要靠自己的修养，我们靠自己的修养，使我能够修心养性，让我内圣外王，让我能够成为君子，让我能够啊不做小人，这是靠自己的修养。我们靠自己的觉悟，我们思想，我们去觉悟，我们去领悟，我们要顿悟，那这是啊人的方式，这是我们以前无论是读书，无论是修心养性，无论是为人，我们是靠自己的领悟，那这是所有的宗教也是靠人自己的领悟，我们自己来反省自己。像孟子说，我一天三次省察我自己，我跟朋友交往，我跟人说话，我的行事为人，我的思想观念到底正确吗？到底 正常吗？健康吗？啊，每一天靠自己来省察自己，而且靠自己要成圣，成为圣人，靠自己要得胜，靠自己希望我能够成为更好的人，成为更美的人，成为更有知识的人，成为更善良的人，成为更有公义的人。那这是所谓人的方法，靠自己，靠行为，然后啊自夸的来让自己成为圣人跟君子哈。中国文化像一向的传统是如此，希腊哲学一向的传统也是如此啊，所有的宗教都是啊让人用自己的行为来靠自己的行为，靠自己的努力来得胜。我记得有一次我遇到一位姐妹，她说在她还没有成为基督徒以前啊，她那时候非常向往西藏的密宗哈、啊，就是西藏的密宗那一种修行的方式。所以呢，她一方面是在做出版的工作，一方面她做一些特别是出版旅游这一方面的书籍，他做过很多大型的计划，这些计划都是几十万几千万的那种啊推广的计划啊。那么他一方面做这一编辑的工作，在北京在上海他做，那另外一方面呢，他一有空一有钱他就到西藏去。他到西藏去，各位去过西藏，有没有人去过西藏啊？我大概三年前吧，我坐火车从北京到西藏，那么我坐的是铁路哈，是火车，但是火车到了西宁以后就进入青康藏高原。那进入青康藏高原以后呢，火车的路跟公路的路是平行的哈，很多很多地方是平行的，也就是说我坐在火车上，我可以看到青康藏公路高速公路上啊的很多人哈，而且靠得很近，所以几乎肉眼就可以看得到青康藏公路上。我就注意到在青康藏高原的公路上有一群很特别的人哈，啊，每隔大概几公里就会有一群，因为会有一些人，每隔几公里就会有一些人，他们做什么呢？他们的手的膝盖上面包着皮革，他们的脚的膝盖上面也包着很厚的皮革。各位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们每走几步就要全身趴在地上，要五体投地啊，全身趴在地上，然后跪着向啊。佛祖祷告，然后再走，再走，再走几步以后又趴下来。这样你看，西康藏、青康藏高原，那是地势非常高的地方，空气稀薄的地方。那而且这个路非常的长啊，非常的远。我知道他们大概要走一个月或者两个月吧，才能够走到拉萨啊，走到拉萨到布达拉宫啊，到那边去朝圣。那他们这个朝圣的过程当中，他们靠这种苦修的方式来寻求啊，是让自己成为圣洁。那这位姐妹呢，她说她也是一样啊，她到了布达拉宫，然后她常常一天就到那上面去，就在那上面，在那里呢就看着人来跪拜，看着人来祷告，她自己也在那边寻求。还有呢，她他们叫做三转，转山，意思就是说用十二天到十三天的时间，在附近的山上啊，有一条大概类似朝圣的路吧。那他们就要用走路的哈，徒脚走路的，然后走十二天到十三天的时间，一面走路一面默想这些密宗的这些经文，他们靠这个方式来悟道。他们说 啊，走这十二三天的时间，他们都是几个女孩子哦，都是几个单身的女孩子，他们居然那么勇敢的用十二三天的时间，然后就啊在山路上走啊，就在山路上走。那他的脚实际上已经受伤了，但他坚持着受伤，他还要继续走，走了把那十二天走完。他希望说走完以后，他能够领悟真道啊。那这可以说这是啊。一般的宗教呢，就是要靠自己来觉悟，自己来明白。因为他人生中有太多的痛苦，他的婚姻非常的不幸福啊，他的家庭非常的不幸福，他遇到很多的创伤跟挫折。那么他希望说，我借着这种读这些经文，我借着靠苦修的方式，我希望靠我这种自己来觉悟真道的方式，我能够找到到底什么叫做真理，什么叫做人生的意义。他不断地在寻求，可惜那一段时间，那几年的时间，他在中国各地飘荡。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啊，他啊可以很多出版社都要找他来编书，那编书都是几十万、几百万的这个计划来请他编一套的书。我看过他编的书，真的是非常的漂亮，非常的杰出，绝对不亚于美国的 National Geography 哈，就是美国的那个国家叫国家地理杂志的那个水平。他编的杂志，他编的书，真的是非常高的水平。可惜他借着这样的方式，仍然没有办法找到真道，没有办法觉悟到真道。一直到他呢，终于认识了福音，听到了耶稣基督的恩典以后，他才觉悟到，原来上帝所做的工作是什么呢？好，我们看下一章，上帝所做的工作是什么呢？上帝其实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是上帝所做的很奇妙的一个工作，在我们的生命中做的工作，让我们认识到说，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本乎恩是什么？恩就表示说，这不是我的功德，不是我的自己的觉悟，不是我自己的修行，不是我自己的努力，不是我自己的能力，这是完全靠上帝的恩典。因为他的恩典，我用信心来回应以后，上帝称我为义，上帝称我为他的儿女，上帝让我从死里复活，上帝让我能够从死在罪恶过患当中与他一同复活过来。这是因信而被称为义，这是我们都很熟悉的最基要的真理了。而且我们因为知道说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不是出于自己，不是出于行为，因此我有一个新的心，我对自己有一个新的认识，我对自己一个新的认识，我认识到说我不是在别人跟别人来比，我是一个君子，我是一个圣人，或者我是一个有能干的人，或者我是一个牛人，我是一个达人哈。就说我们不是用世界上的这样的标准来认识自己，或者来肯定自己。我们知道说，当我认识耶稣基督以后，当我成为神的儿女以后，神的眼中的我才是真正的我。也就是加尔文在基督教要义里面讲的，他说我们每一个人只有认识自己才能够认识上帝，而也只有认识上帝，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认识自己。我们或者我们对自己的认识也是看社会上的人怎么看我，父母亲怎么看我，我自己怎么看我自己。但是现在我是一个新的人，我有一个新的心，这个新的心呢，因为上帝用他的眼光来看我，我看上帝如何来看我，这是最重要的。那上帝如何来看我？上帝就按照他在圣经里面所启示的，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接待他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我们权柄做他的儿女，对不对？这是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我们在做个人布道的时候一定会知道这一节哈。接待他信他的名，他就赐给我们权柄做他的儿女。我是上帝的儿女，我是上帝的儿女。如果我们在座当中你很不幸的，你的父母亲常常对你带来一些伤害，或者他对你有很多的批评，或者从小你不受家庭重视的话，你要知道你是上帝的儿女，你是上帝的儿女啊！上帝看我们是他的儿女，这一个身份永远不会改变。即使我们被父母亲遗弃了，我们仍然是上帝的儿女。我为什么讲这一句话呢？因为海外校园杂志里面有一篇文章，那位姐妹讲到说她在西安长大，她到十岁的时候，有一次十岁的时候在路上走，遇到一个医生就是替她接生的那个医生。那医生说，哇，这孩子居然可以长这么大。那个医生看到她十岁了， 说居然会讲说这个孩子居然可以长这么大。他一听这句话，心里面就开始有一个疑心，知道为什么他会说居然可以长这么大，那就表示说我以前大概要死掉了，对不对？我以前大概活不了，那么现在才能够长这么大。所以他就开始起疑心，他起疑心以后开始去调查去了解，才知道说原来他是弃婴。弃婴各位知道哈，就被父母亲遗弃了，因为当时独生子女政策，那么很多女孩子就被丢掉，那么她就是那种被丢掉的女孩子之一，大概被丢在路边她的父母亲居然把她领回来，把她养大了。那事实上她以为是自己的亲生父母亲的，事实上只是她的养父跟养母。那以前她自己觉得她是一个很幸福的孩子，现在她知道说自己原来是一个弃婴，她的整个心理有很大很大的落差哈，就非常的不平衡。他就想到说，为什么我父母亲要遗弃我？我这么聪明，我这么漂亮，我这么好的一个人，为什么父母亲当初要遗弃我？他心里就过不去。那么他过不去以后，他就开始，一个是非常的愤怒，他心里面非常的愤怒，觉得非常的受伤。那另外一方面呢，是非常的好强。他说：“好，你们遗弃我，那我就证明我的价值给你们看。”所以他读书读得非常的好，他的表现非常的好，后来考上大学，后来毕业以后又在政府机关里面工作。那他就是要靠自己的表现来证明说我是谁，他要靠这个来证明我是谁。他有一个男朋友，那男朋友对他非常的好。当我在听他形容他男朋友的时候，我说你能够遇到这样的男人恐怕比遇到大熊猫还难得多真的是对他百般的呵护，百般的迁就他，非常的爱他。那么他常常无理取闹的时候，他的男朋友也是容忍他这样。但是他不断的找他这个男朋友的麻烦，因为他很痛苦，所以他也要让别人也痛苦，这是他当时的心态。那后来他们出国留学到加拿大去读书，那在加拿大的时候才开始进入教会，才听到福音。在留学生宿舍、研究生宿舍，各位知道都是几百个研究生住在一起那他开始的时候也是一样，常常为难他这个先生，他就是结婚了嘛，他就常常为难他的先生，常常生气吵架，就装生病。装病，然后呢就叫救护车。各位知道救护车来那个声音很大声的，那所以全宿舍的人都知道这家又出事了，又出事了，就经常是这样。他也自己觉得也人家是家丑不外扬，他是家丑要外扬。他是要借着这种很病态的方式来发泄自己的身份上的痛苦。但是后来当他认识耶稣基督以后，他终于知道我自己的身份，他才知道说原来在上帝的眼中我是他的儿女。我的父母亲亲生父母亲遗弃我，但是上帝认我为他的儿女，这是何等的恩典啊！这是恩典，神接纳我们做他的儿女。而且他才想到说，他的养父母其实收入不高，社会地位不高，居然愿意收养他让他可以长大，让他可以成人，能够出国留学。他好像忘记了养父母对他的恩典，他只记得自己的父母亲对他的遗弃。好，这是一个新的人，有一个新的心，就一个新的人他的整个心态就改变。那么上帝在我们的生命中就是做这一种更新的工作，让我们的整个执着的沉迷不悟的心智，我们被更新过来，被醒悟过来。我们知道一切都是恩典，我们重生得救是恩典，我们能够长大成人是恩典，我们今天能够坐在这边是恩典，我们今天能够去参与选举也是一个恩典，我们今天能够在教会中侍奉是恩典，我们能够有侍奉，其实是神的恩典。让我们认识到说原来神的恩典是何等的大，就像我们刚刚所唱的这首诗歌《奇异恩典》，这首诗歌事实上就是很完整的一个救恩论的一首诗歌，讲到从前我是一个罪人，从前我是瞎眼的，从前我是一个何等的人，然后今天蒙到恩典，这是何等的宝贵，何等的奇异。 奇异恩典，这是我们信主以后上帝在我们心中所做的一个很奇妙的工作，让我们认识到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得圣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成圣是本乎恩，也因着信。那我们有这一个新的认识以后，让我们在恩典中学习不断的成长，同时对人也学习有恩典。因为神既然这样赦免我，神既然这样选召我，让我对其他的人，对你的丈夫，对你的孩子，对你的妻子，对你的朋友，对你教会里面的同工，或者对那些敌对你的、伤害过你的人，让我们学习用恩典来彼此对待。我自己的家庭是一个基督徒的家庭，我们家里面有八个兄弟姐妹。我们下一张哈，我家里面有八个兄弟姐妹。那各位想想看哈，一个家庭里面有八个兄弟姐妹啊，长大以后是很幸福哈，我有这么多兄弟姐妹。但是我小时候是很悲催的啊，各位知道为什么会很悲催吗？你家里面有孩子的人就知道哈，家里面第一个孩子生下来最宝贵了，对不对？每天都照相，每一天会照一张相。好，等到老二生出来了，大概一个礼拜吧，或者一个月照一次。老三出来大概一年照一次，像我这我是老四，我家里面是第四，我大概找不到我小时候的照片啊，该照的照片大概都照过了，那个稀好像没有什么稀奇了哈。所以呢我是很悲催的，小时候我是这种光景当中。然后呢很不幸的哈，我两个哥哥，头两个哥哥他们在学校里面成绩非常的好，成绩非常的优秀，都是几乎是全校第一名第二名这样的这种成绩，然后代表学校去做演讲比赛啊，参加什么各种活动。因此很不幸的，我到学校去以后，如果我成绩考好一点，老师说啊，你跟你哥哥一样啊。如果我在教会里面哈，我在教会里面啊稍微有一点好的表现，他们也说哦，你是跟你哥哥一样，无论我做什么都是跟我哥哥一样。那我远远不如他们，我在学校里面勉勉强强考上中学，考上大学哈啊，只是我当然跟他们不一样。所以呢，我永远觉得说我在家里面没有地位，我在家里面是被忽略的，我是没有什么价值的。我一直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啊。我用的课本都是他们用过的课本，当然上面写了很多笔记哈，是有点好处，不过都是很破的。那我穿的裤子衣服就是他们穿过的哈啊。总之就是这是一个很悲催的光景啊。好，那么因此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呢，我从小一直有这样，虽然我在一个基督徒家庭，我父亲也是很爱主的基督徒，但是我一直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呢，认为说一切要靠自己，因为我成绩再好也不会像我哥哥一样，我表现得再好也不会像我哥哥一样，因此我一定要表现得很好。还好我没有走向极端，说表现得很差让他们注意我啊。好，那我至少就是努力奋斗，说我要表现得好一点，至少得到一句话说哦，你跟你哥哥一样，我至少要能够得到这一句称赞的话。那么因此我就很努力的啊，读书啊，或者在教会里面参与侍奉。那在学校里面读书没有得到什么称赞，在教会会得到不少称赞，因为教会愿意侍奉的人太少了。所以呢，只要我做了一点点，虽然人家也说啊，你跟你哥哥一样，但至少还是得到一点称赞哈。好，那我靠这个称赞来维持我自己的自尊心。好，好，再来就是我喜怒哀乐哈，就是我的喜怒哀乐呢，通常也大概不父母亲不太可能注意到我哈，因为他后面还有两个弟弟两个妹妹哈，所以他们不太注意到我的时候呢，那我的喜怒哀乐也要自己处理。总之意思就是说，我很悲哀的时候，我自己去看书，我听音乐，或者好的时候去参加聚会哈。总之我就是靠我自己来，要自己处理自己的情感，处理自己的一些问题啊，被同学欺负了打架了，我要自己去解决哈。总之意思就是我一切要独立自主了，因为家里实在是太多弟兄姐妹了，特别我又不是最好也不是最差啊，我有一个弟弟呢，他是身体有一点残疾哈，所以他父母亲必须更用心来注意他。那所以呢，我就必须要自生自灭，要自求生存哈。那这是我从小长大的时候的一个的习性是如此。所以呢，当我面对信仰的时候，我当然从小到教会参加主日学，当然听到很多的聚会，听到很多的讲道哈，我知道说我们是因信称义的，我们是一切靠神的恩典的。但是我从小到大的习惯，我已经知道说我一定要靠自己努力，我一定要表现得良好， 我在侍奉上我要认真的表现，才会得到上帝的喜悦，或者才能够得到人的称赞。我在成圣的过程当中常常失败常常软弱然后但是呢我又必须要靠自己的力量呢，我要约束我自己，我要写日记，我要三省吾身，真的是像那个中国孟子所讲的，我每一天要好好的反省自己，才能在日记里面反省说我今天又做错什么有什么事情又做错了。我常常靠自己这样来反省，我发现我那时候的观点，虽然我在基督教里面，但是我事实上是像基督教的儒家，像基督教的儒家，像基督教的佛教徒一样靠自己的修行，靠自己的努力，靠自己的功德。那这是我很深的体会，我发现我们在教会中同样的还是会落入到靠自我奋斗，靠自我成圣，靠自我得胜的这样的一种光景当中。那这一种的情况后来当我上大学以后才改变，才真正的改变。我本来成绩不是很好，但是考大学考试的时候超常的发挥完全不是我本来成绩可能的，老师也完全没有办法预料到我居然会考上那个台湾大学那但是我上了那个大学以后，因为上了一个最好的大学吧，是开始建立自信心了。那上帝让我建立有自信心以后，也是很感谢主，让我在一个很好的学校团契里面。那学校团契当中有很多的兄长，特别很多的年长的弟兄，比我年长弟兄姊妹给我很多帮助，给我很多的鼓励，给我很多的肯定，让我终于认识到底我自己是谁真的是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得胜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成圣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我们人要尽自己的本分，当然我们要读经，要祷告，要侍奉，我们也要学习对付罪，我们要避免受试探的环境，我们也尽量让自己跟清心祷告等一同来寻求，不要跟那些酒肉朋友在一起。这让我们可以保持圣洁，让我们可以学习不断的成长。我也常常跟一些有侍奉的弟兄姊妹一起去配打侍奉，学习他们如何来侍奉操练自己的恩赐，这些都是上帝的恩典。那我要表达的就是说，我习惯靠我的表现来肯定我自己，我习惯靠我自己的努力来让自己得胜，我很习惯靠我自己的拼命的读书，拼命的工作，拼命的侍奉来显出自己的价值。但是我知道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真的是神的恩典。上帝肯定我们是他的儿女，上帝称我们为他的朋友，上帝是我们的牧者，我们是他草场的羊，他会保护、引导、喂养、寻找、供应我们。我们是上帝的仆人，他会差派我们，他会训练我们。强将手下无弱兵我即使是弱兵，但是呢，神会训练我，会带领我，会按照我的恩赐，按照我的能力分派我工作，让我可以做他要我做的事情。那这是我在信主以后一个很大的一个领悟。常常很多人问我说，你信主这么多年，你侍奉这么多年，你有什么经验，有什么心得可以分享吗？如果我分享的话呢，我经常分享的就是这一节经文，就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我们得胜是本乎恩因着信，我们原是他的工作。上帝为什么要这样工作呢？因为上帝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呼召，上帝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使命要差派，要吩咐我们去做他所要做的工作所以这里讲说，为要叫我们行善。各位知道，这行善不是在佛教讲的说行善积功德，这行善的意思就是说让我们去做好的事情，做对的事情。这对的事情是什么呢？是上帝原先就已经预备要我们去做的。各位注意到中文这里翻成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英文叫什么？ Prepare in advance，教授表示说，上帝事先就预备好，那当时候到了，神就差派我们去做他要我们做的善事。显然上帝在我们还没有认识他以前，上帝就已经在预备我们，上帝在我们认识他以后，上帝更是加倍的预备我们。刚刚讲过，借着我们所遇到的人、遇到的事情、遇到的聚会、所读过的书刊，借着我们的喜怒哀乐，借着我们的悲欢离合，借着我们的生老病死，上帝借着这一些事情都在我们的生命中工作，因为他要预备我们去行他所要行的善事。 这个讲台，各位讲台知道它不是一个木头突然就这样堆起来的，这是经过设计，经过精雕细琢以后，我们才能够有这样的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讲台。我们各位所坐的这椅子啊，是经过木匠、经过巧匠他设计的，他工作过的，然后他就做好来成为教会的座椅，成为教会的讲台，是我们领圣餐的时候所用的杯子，成为奉献箱，那这些都是他所预备叫我们行的。那么他在让我们成为讲台之前，让我们成为座椅之前，他事先做许多雕琢的工作哈。这就是这一段的经文所讲的，也是上帝在我们每一个生命当中都要做的工作，因为他会 prepared in advance， 他会事先预备，他会很早就开始预备，从我们生下来开始，上帝就已经在我们生命中工作。因此我们基督徒，我们记得一句话哈，一句很重要的话，我们记得一句话，就是在我是谁呢？我是谁呢？我们不是小才大用哈，不要自卑说我是小才大用，也不要自大说我是大才小用。我们这些年老人不要说我是废物利用哈。好，我们一起来读这句话：天生我才为主用。再一次来，天生我才为主用。上帝让我们生成这一块材料，我们刚刚讲过，你是皂荚木。你可能是香柏木，你可能是松树，你可能是橡树，上帝把我们生成不同的材料，不同的材料有不同的用途。刚刚讲过，皂荚木可以做圣殿里面的器具，但是对不起，那个香柏木哈，黎巴嫩的香柏木可以做圣殿里面最贵重、最尊贵的器具，但是皂荚木在沙漠里面的很脆弱的、很细小的树木。可以做来做扛约柜的材料，那也就是上帝让我们有这样的生成这样的材料，都可以来被主所使用。上帝事先就已经预备好，要让我们成为他合用的器皿。那把我们每一个人都认识到我是谁，认识到我的身份，认识到我的地位，认识到我的价值。因此，我们让上帝在我们生命中工作。好。我们一起来读这句话，在神没有偶然，只有必然。很多人的观念里面说，我们今天很有缘分啊，能够在这里一起认识，我们有缘分一起坐一条船，我们有缘分可以坐搭同一辆车。基督徒没有缘分这样的观念，基督徒知道说，在上帝都是他的预定、他的预知、他的预备。预定、预知、预备，上帝对上帝来说没有偶然，都是必然。因为从我们还没有降生以前，还没有出生以前，上帝已经知道我们。当我们出生以后，上帝就开始在我们的生命中开始在工作。你所遇到的人不是偶然，你所遇到的事不是偶然，你所生长的家庭不是偶然，你的父母亲不是偶然，你家里有兄弟姐妹的话不是偶然，你能够来到资北这个教会在这里聚会也不是偶然，你能够参加这个主日学，你能够今天参加这个主日崇拜也不是偶然。上帝在他永恒的计划里面，在他极大的智慧里面，上帝为我们预备了我们所要遇见的人、所要遇见的事情、所要遇见的婚姻、所要遇见的任何的事物。上帝要让我们借着这一切的事物来造就我们、磨练我们，或者来雕琢我们、来使用我们、来开发我们，让我们可以成为合用的器皿。那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认识、有这样的观念以后，然后就请各位注意到。好，最后一章，好，我们请各位注意，他已经在工作，他已经在我们的生命中工作，他仍然要工作，他已经在工作，他仍然要工作。我们当中有一些像我一样，我们已经快到70岁了、80岁的人，我们当中有一些是中年的，有一些是年轻的弟兄姊妹，那上帝在你生命中仍然在工作。我们这些年老的人，我们不是废物利用，我们是上帝要使用的成熟的器皿。我们年老的人可以祷告，我们年老的人可以给忠告，我们年老的人可以帮助或者扶持一些年轻的弟兄姊妹，让他们可以成为神使用的器皿。 我记得有一次我到菲拉德菲亚那附近遇到一位老弟兄，这大概是10年前。那我遇到他的时候，那时候他已经80几岁，在他年轻的时候我就认识他。那这个弟兄是一个英文叫 outspoken， 就是很直言直语的人，意思就是说他有什么事情他立刻就讲出来，他会很坦率的讲出来，而且很不客气的讲出来，意思就是说他遇到什么 不好的事情他不同意的立刻就讲出来，甚至讲员在台上他在台下就立刻讲出来，就他是这一种性格的人。各位可以了解就这种性格的人。那当然如果是他遇见任何什么事情他认为这不对这不公平我认为有问题，他立刻会表达出来，他是这样的一个人。那我年轻的时候就认识他，我看着他一直是这样的一个人。但是当我大概在10年前左右我再一次遇到他的时候，那时候他已经80几岁了，老态龙钟，就是走路都不太稳了，然后呢讲话的声音也很慢的，他的他还不可能像以前一样 outspoken。 好，那他见到我他还好他还认得我，他见到我以后他就说，他说我现在老了，他讲的话都讲得很辛苦，他说我现在已经很老了，我不能够再像以前这样了。他大概自己看到我他就想起他以前的事情吧，然后他接下来他说我现在在教会里面有很他说我们教会有一些年轻的传道人教会有一些同工我看他们很有问题，他说我看他们很有问题，当然传道人家来看他们很不够成熟嘛，但是他说我现在一句话都不讲我不希望，我只为他们祷告，他说我只为他们祷告，让上帝来对他们说话。他说因为像我这样年龄大的人我来讲他们的话他们会难过，他们会觉得被批评了，他们可能缺少自信了他们可能会觉得被他们会因此而有自卑。他的告诉我的意思就是这样，他意思就是说我现在不讲他们我不讲话了，对他来说不讲话是很难得的事情那他说我现在不讲话了，我现在只为他们祷告，他说我现在只说鼓励的话，他说我们这些老人家我只说鼓励的话。那他虽然不是很成熟，但是他们有很多事，有一些时候讲道讲得很好的时候，事做得很好的时候，他说他们做得好的我就鼓励他们，那他们没有做好的我就为他们祷告，让上帝来对他们说话，让上帝自己来改变他们。我看到这位老弟兄，我看到他真的是年老而有智慧老年但是他很有智慧的，他来做一个年老的人能够尽的本分，对我来说也是很好的学习。现在我自己也快70岁了，我明年就到70岁了，我就在想说我以后的角色是什么呢？我应该多一点鼓励，多一点的祷告，多一点的劝告这是我们年老的人可以做的事情。我们当然还有年富力壮的弟兄姊妹，我们还有年轻的弟兄姊妹神在你的生命中在做什么工作呢？可能正在磨练你的个性，可能上帝要去掉你的骄傲，或者上帝在我们当中有一些人可能你很自卑，或者觉得自己没有价值，或者觉得自己没有恩赐，或者觉得你自己在成圣的路上屡战屡败你要学习，我虽然屡战屡败，但是我屡败屡战就是我虽然失败了，站起来继续学习，不要说我永远学不好，我永远就是这样，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就是这样的人那我们靠着神的恩典说，神求你继续在我生命中工作。我们当中可能有一些弟兄姊妹，你可能因为过去的一些往事，你会觉得沮丧，你会觉得忧郁，你会觉得躁郁，或者你会觉得我没有办法改变了。那求神也在我们的生命中工作。我们得胜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我们能够得到医治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我们能够从沮丧的光景当中重新站立起来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不是出于自己，不是出于行为，没有任何可以自夸的，是完全神的恩典。但是上帝会在你的生命中工作，上帝会让你再次的重新得力， 上帝会让你找到自己的意义跟价值，上帝会让你知道你的恩赐在哪里，上帝会让你知道你在教会中你能够摆上的是哪一份，上帝会让你知道你现在学电脑，你现在学工程，现在学医学，在大学里面教书，或者你现在是一个会计师，或者你现在是一个家庭主妇，你专心教养你的子女，上帝让你知道你的意义在哪里，上帝借着你所受的训练，借着你现在的背景，借着你现在的的侍奉的机会，焉不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吗？上帝已经 prepare in advance， 上帝在以斯帖还是一个在外邦被掳的犹太人的女子的时候，上帝已经预备她的性格，上帝已经预备她的信心，上帝已经预备她的勇敢。她从来没有想过一个犹太人被掳到波斯地，在那里生长的一个犹太人可以成为波斯国的王后，但是上帝已经 prepare in advance， 时候到了，上帝的机会到了上帝在对的时间，在对的时刻，在对的场合，就选召对的人来做对的事情。因此让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决心，神已经在我生命中工作，上帝仍然在我生命中工作， already but not yet 各位读神学人都知道这一句话是在讲神的国神的国已经来临，但是神的国要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的救恩计划才完全的完成，但是天国已经来了，神的救恩的工作已经开始了，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中的工作也已经来临了，也已经开始了，会继续的工作，直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直到我们去世以后到了天上，那么神会说你这是一个忠心而良善的仆人，神会说我所分派你的工作你已经完成了，神会说我喜悦你，你是我的爱子，愿神在我们生命中继续做这样奇妙的工作，但愿我们每一个人思想，现在神正在我生命中做什么样的工作，哪一个项目，我生命中，我的人生中哪一个项目是最需要上帝在我生命中工作的，求神光照我们，求神启示我们，也求神让我们每一个人愿意去预备行所要我们做的善事，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你选召我们，你从万人中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让我们不再死在罪恶过患当中，成为你的儿女，让我们能够与基督一同复活，让我们能够与你一同坐在天上，但你又差派我们在世上来成为你的见证人，我们感谢你，这是何等的恩典，感谢你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中你多做奇妙的工作，你让我们每一个人在生命的历程当中有不同的感受，有不同的经历，在同样的要选召我们做你的善工，主啊，求你继续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中工作，若是今天在我们当中有心里觉得沮丧，觉得忧郁的，觉得绝望的，求你再次来做奋心的工作，若是我们当中有的人骄傲自大，自以为得意，自以为得胜的，主啊，求你来做洁净的工作，求你让我们做破碎的工作，主，若是我们当中觉得自己没有意义，没有价值，没有贡献的，主啊，求你来做呼召的工作，主，让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我们是你所造的，我们是你所生的，我们是你所使用的器皿，愿你与我们同在，你祝福教会，祝福我们的牧长，祝福师母，祝福同工，祝福每一位弟兄姊妹，祝福每一位在主路学教导摆上的弟兄姐妹，主，让我们都知道我们是在服侍这位天上的主，我们是你忠心而良善的仆人，愿你继续在我们的生命中工作，也借着你在我们生命中的工作，使我们所做的工作蒙你所悦纳，愿你施恩怜悯，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